汉书卷六十一，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。张骞，汉中人也，建元中为郎。使匈奴降者，言匈奴破越之王，以其头为引器，越之盾而怨匈奴，吴与共击之。汉方欲事灭胡，闻此言，欲通使，道必更匈奴中，乃慕能使者。骞以狼应募，使越之，与唐义士奴甘府俱出陇西，敬匈奴。匈奴得之，撰议单于。单于曰：越之在吾北，汉何以得王使？吾欲使越，汉肯听我乎？刘骞十余岁，与妻有子，然骞持汉节不失，居匈奴西。骞因与其属王向越之，西走数十日，至大渊。大渊闻汉之饶财，欲通不得，见骞喜，问欲何之。骞曰：魏汉使越之，而为匈奴所必盗。今王为王使人导送我，常得志反汉，汉之禄魏王财物不可生言。大渊以为然，遣骞未发一岛抵康居，康居撰至大越之。大越之王以为虎所杀，立其夫人为王，既臣大夏而君之，地肥饶，少寇，治安乐，又自以远远汉，殊无报胡之心。骞从越之至大夏，竟不能得越之邀领，留遂于桓，并南山，欲从羌中归，复为匈奴所得。刘遂于单于死，国内乱，迁与胡妻及唐义府俱亡归汉，拜为太中大夫，唐义府为奉使君。迁为人强力，宽大信人，蛮夷爱之。唐义府胡人善射，穷极射禽兽几十。初，迁行使百余人，去十三岁，为二人得还。迁身所至者，大渊、大越之、大夏、康居，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，俱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，与皆在西域传。迁曰：臣在大夏时，见穷竹杖数步，问安得此？大夏国人曰：吾古人往视之渊独国，渊独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，而卑湿暑热，其民丞相以战，其国临大水淹，以迁夺之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，居西南。今渊独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，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远矣。今使大夏从羌中险，羌人恶之，少北则为匈奴所得，从蜀一境又无寇。天子既闻大渊及大夏、安息之属皆大国，多奇物，土著颇与中国同俗，而兵弱，贵汉财物， 其北则大月之康居之属，兵强，可以陆卫设立朝也。成得而以一属之，则广地万里，崇九邑，治殊俗，威德便于四海。天子欣欣，以千言为然，乃令因属前为发箭矢，四道并出，出芒，出左，出司，穷，出伯，皆各行一二千里，其北方壁低左，南方壁西昆明。昆明之属吴军长，善寇道，者杀掠汉使，终末得通。然闻其西可千余里，有丞相国，名滇越，而蜀谷见出物者，或至焉。于是汉以求大夏岛，使通滇国。初，汉欲通西南夷，费多罢之，即千言可以通大夏，乃复是西南夷。千以校尉从大将军及匈奴之水草处，军得以不伐，乃封千为博望侯。是岁元朔六年也。后二年，千为卫尉，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及匈奴，匈奴为李将军，军失亡多，而迁后期当斩，孰为庶人。是岁，骠骑将军破匈奴西边，杀数万人，至祁连山。其秋，浑邪王率众降汉，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延泽，空无匈奴。匈奴时有后者道，而西矣。后二年，汉击走单于于牧北。天子朔问迁大夏之属，迁既失侯，因曰：臣居匈奴中，闻乌孙王号昆莫，昆莫父南兜弥，本与大月之聚在祁连敦煌间，小国也。大月之攻杀南兜弥，夺其地，人民亡走匈奴，自昆莫心生。父父部就灵侯豹亡至草中，为求食，还见狼乳之，又鸟衔肉降其旁，以为神，遂驰归匈奴。单于爱养之，即壮，以其父民众与昆莫，使将兵，硕有功。时越之以为匈奴所迫，袭击塞王，塞王南走原喜，越之居其地。昆莫既见，自请单于保父愿，遂西攻破大月之。大月之复西走，徙大夏地，昆莫略其众，因留居，兵稍强，会单于死，不肯复朝事匈奴。匈奴遣兵击之，不胜，亦以为神而远之。今单于心困于汉，而昆莫地空，蛮夷恋故地，又贪汉物，诚以此时后路乌孙，招以东居故地，汉遣公主为夫人，结昆地，其事宜听，则是断匈奴右臂也。既连乌孙，自其西大夏之属，皆可招来而为外臣。天子以为然，拜迁为中郎将， 将300人，马各2匹，牛羊以万数，积金币帛值数千巨万，多持节副使，岛可遍遣之庞国。遣既至乌孙，至次谕旨，未能得其爵，语在西域传。迁及分遣副使使大渊、康居、月之、大夏。乌孙发一岛送迁，与乌孙使数十人，马数十匹，报谢。因令窥汉，知其广大。迁还，拜为大行，遂于迁卒。后遂于其所遣副使统大夏之属者，皆颇与其人俱来。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。然迁早恐，主后始亡者皆称博望侯，以为至于外国。外国由是信之。其后乌孙竟与汉结婚。初，天子发书议曰：神马当从西北来，得乌孙马好，名曰天马，即得远汉血马，义壮，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，渊马曰天马云。而汉始筑陵居以西，出至酒泉郡，以通西北国。因一发时抵安西、偃蔡、离间、调支、渊独国，而天子号渊马，使者相望于道，一辈大者数百，少者百余人，所积操大访博望侯时，其后一袭而衰少焉。汉帅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，少者五六倍，远者八九岁，近者数岁而返。是时汉既灭越，蜀所通西南夷皆镇，请立至臧科、越西、益州、沈黎、文山郡，与地皆以前通大夏，乃遣使遂十余倍出此出郡，皆复辟昆明，为所杀，夺辟物。于是汉发兵击昆明，斩首数万。后复遣使竟不得通，语在西南夷传。自迁开外国道以尊贵，其立誓征尚书，言外国奇怪厉害，求使。天子为其绝缘，非人所乐，听其言，与节，慕利民，无问所从来，为具备人众遣之，以广其道。来还不能无亲道必务，即使失职，天子为其袭之，者复暗置重罪，以激怒令赎。复求使，使端无穷而轻犯法，其立足义者复胜推外国所有，言大者与节，言小者为父，故妄言无性之徒皆争相效。其实解思玄观机物，与见事以思其利。外国意厌汉使，人人有言轻重，夺汉兵远不能治，而尽其食物以苦汉使。汉使伐绝，则怨，至相攻击。楼兰孤失小国，当恐道攻劫汉使王辉等尤甚， 而匈奴骑兵有时时遮击之，使者争言外国厉害，皆有长意，兵弱易击。于是天子遣从票侯破奴，将蜀国计及郡兵数万以击胡，胡皆去。明年击破孤师，虏楼兰王，酒泉列廷帐至玉门矣。而大渊诸国发使随汉使来，观汉广大，以大鸟卵及离间炫人献于汉。天子大悦，而汉使穷河源，其山多玉石，采来。天子按古图书，明河所出山曰昆仑云。是时，上方朔巡狩海上，乃悉从外国客，大都多人则过之，散财帛赏赐，后具饶己之，以览事汉复后焉。大决堤出奇戏诸怪物，多巨观者，行赏赐，酒池肉林，领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机，欲以献汉广大，轻害之，即加其炫者之功，而绝抵其细，遂增变，其意兴，自此始。而外国使更来更去，大渊以西解自是远，赏交字，未可屈以礼，积弥而食也。汉使往既多，其少从率尽熟于天子，言大渊有善马在二师城，逆不肯试汉使。天子既好渊马，闻之甘心，使壮士车陵等持千金及金马，以请渊王二师城善马。渊国饶汉物，相与谋曰：汉去我远，而沿水中朔有败，出其北有胡寇，出其南伐水草，又且往往而决意，伐食者多，汉使数百人为备来，常伐食，死者过半，使安能治大军乎？其二师马原宝马也，遂不肯与汉使。汉使怒，妄言，垂金马而去。渊中贵人怒曰：汉使至轻我，遣汉使去，令其东边玉成王遮攻，杀汉使，取其财物。天子大怒，诸长史渊、姚定汉等言：渊兵弱，常以汉兵不过三千人，强弩射之，即破渊矣。天子以长史卓野侯攻楼兰，以七百骑先至，鲁齐王以定汉等言为然，而玉侯宠击李氏，乃以李广利为将军伐渊。千孙莽字子由，有俊才，元帝时为光禄大夫，使匈奴己世忠，为石贤所赠，自杀。